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215集。那刺客似乎不大熟悉地形，渐渐被夏侯练抄近路赶上，凌空响起一道尖利的鸣响，仿佛要贯穿头颅。夏侯练敏捷地侧身一躲，弩箭擦着他的鼻尖射出去，将他身后的幡子射翻在地。夏侯练眼里的戾气一闪而过，继续紧追不舍。他们二人一人在前一人在后，都只能看到残影。刺客拐过转角，夏侯练紧随其后。回廊曲折三拐之后，尽头是垂花门。刺客跳过门槛左转，夏侯练没有犹豫，一手撑着栏杆跳出回廊，脚蹬上墙面，双手攀住墙头，再用力一撑，整个人如飞燕一般掠过墙头，稳稳落在地上，转身正好对上那个刺客。刺客穿着夜纱，扮成幡子的模样，夏侯练想要冲过去，手往腰间一摸，这才发现刀落在沈觉那儿忘了带，但已经来不及思考，刺客抽出腰后弩机连发三箭，夏侯练踩着围墙身子腾空而起，三箭通通落空，斜斜扎入灰墙。落地的瞬间，夏侯练伸手一拨，铁剑落入掌中，手心弥漫起冰冷的寒意。 战还是降？ 夏侯练缓缓握紧冷剑。 你他娘的就一根破剑，怎么的还能戳死我不成？ 刺客吊儿郎当的冷笑。两人同时发动，刺客拔出长刀冲过来，旋风一般展开轮砍，然而他的每一击都被夏侯练隔住，刀刃和精铁的剑身碰撞，发出铿然的尖响。两个人面对面角力，长刀抵着铁剑摩擦，兵刃相接之处擦出明亮的火花，发出令人牙酸的声音。远处幡子的脚步声传过来，刺客忽然明白过来，这厮在拖延时间。他骂了一声，率先撤离，一手仍握着刀，右手从腰后拔出弩机。夏侯练矮身避过他的弩箭，手中铁剑闪着寒芒，朝他的左手扎下。刺客的反应也很快，手腕一转，弩机抵住了铁剑，两个人再次面对面，彼此都可以听见彼此擂鼓般的心跳。 哥们儿，人在江湖飘，谁也不容易，放我一马行不行？ 刺客求饶了。夏侯练冷笑了一声，想要拒绝，视线下移，忽然看清刺客手里的弩机，黑铁的弩臂闪着阴沉的寒光，望山下方刻着繁复的勾心草花纹，再往下刻着两个小篆，惊鸿。夏侯练惊讶道： 十七。 唐十七愣了一下： 你怎么知道你爹我的名字？ 都这时候了还贫嘴。夏侯练瞪了他一眼： 我是夏侯。 唐十七目瞪口呆，幡子的呐喊声忽然近了，唐十七打了一个机灵，拽着夏侯练的衣袖进了旁边的夹道，两个人贴着拐角的墙壁，幡子砸踏的脚步声汹涌而过。 干你大爷的，我还以为你他娘的被前来给抓了。 夏侯练把他的人皮面具撕下来，露出他那张圆脸： 你来东厂放什么火？ 我他娘的就是被前来抓了才来放火的，那帮龟孙给老子吃了极乐谷，强迫老子帮他们干活，还他娘的不给钱。 唐十七瞥见夏侯练穿的夜纱，艳羡着摸他胸前的纹绣。 老大，你真的还活着？还当上官了？你不是和沈觉那个死太监有仇吗？我懂了，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。老大，你这招真高。 死你爷爷，之前都是误会，他抓我是为了救我。算了，跟你也说不清楚，你只要知道他是我好兄弟就行。 夏侯练伸出脑袋张望了一会儿，确定外面没有人，回头对唐十七道： 走， 我们去个安全的地方说话。 夏侯炼带唐时期进了假山雪洞，雪洞里漆黑一片，伸手不见五指。唐时期在地上插了一根香，用打火石点燃，说道： 咱们只能聊一炷香的时间，午正三刻前我就得走，库房的烟已经起了，我久不出现窍会生疑。 你怎么被抓的？我不是在杭州暗潮留过信，让你躲起来吗？ 唐时期闷声道： 能怎么躲啊？我一大活人总得吃喝吧，东厂有我的通缉令，斜栏也有，黑白两道我都混不下去。有一天在茅店里睡觉，不知道哪里漏了破绽，就被抓了呗。 他舔了舔嘴唇，继续说道： 回进去他们就问我你在哪，我哪知道啊。再说你把你爹给杀了没有七月半，不是早应该歇菜了吗？我说你歇菜了，他们说你没有，说我骗人，把我折腾了半年多才相信我是真不知道。段九让我选扶极乐果进茄兰当刺客还是去死，那我当然选当刺客呀，然后就这样了。 夏侯炼神色凝重，拍了拍唐时期的肩膀说道： 对不住，连累你了。 哎，都是兄弟说这话干什么。 唐时期嘿嘿笑了笑： 其实也多亏沈爵，我被抓进去之前他把你建的思潮全抄了，让咱们俩断了联络，要不然我还真可能把你给供出来。 夏侯炼凝眉道： 之前我就奇怪茄兰如何得知我没有死，还四处搜寻我的下落。时期，你在茄兰待了多久？知道多少？茄兰现如今情况如何？藏在何处？ 夏侯炼一股脑问了好几个问题，唐时期有些接不住，思量了一会儿才道： 我地位太低，没去过本家，茄兰在哪儿我也不清楚，不过我在大同镇见过茄兰老大一回，你去那里搜搜看，或许能有结果。 他从地上拾起一根树枝，在地上画了个鬼脸。 茄兰现在跟以前不大一样了，我听别人说当年你杀了世新，茄兰住持后继无人，沈爵又四处搜捕茄兰刺客，暗潮几乎被端了个干净，段九带着所有刺客退回朔北老家重组。现在老大不是住持，是阎罗天子，茄兰有规条，遇阎罗不可进官，不可注目，唯可腐败。我没有见过他的真容，只远远看过一个影子，看起来像个侏儒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，下集同样精彩。